乜嘢系善？善嘅辨别。 若服精而言之，则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阴有阳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满，有大有小，有难有易，皆当心辨。为善而不穷理，则智慧行持，岂知造业，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 修善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，咁至系真善。 有条件嘅善唔单止唔系善，而且仲系造恶添。 嗱，譬如我哋呢个世间有唔少人，尤其是佛教徒，唔明白佛陀教化众生破除妄想执着嘅道理，佢哋嚟到佛寺烧香拜佛，都系有所求而嚟嘅。如果佢哋冇所求呢，就 无事不登三宝殿。 佢哋喺佛菩萨面前许愿烧香，求佛菩萨保佑，目的达到之后呢，再嚟还愿供奉奉献。咁换句说话讲呢，即系倾条件啦。佢哋将佛菩萨当作系咩人啊？咁唔单止心不诚啊，而且将佛菩萨当作系恶势力包庇者，咁岂不是系罪过？嗱，支立嘅父亲系正人君子，囚犯嗰种做法呢，就等于将佢当作小人看待。但系支立嘅父亲冇撞火，仍然咁帮佢嘅忙，咁啊真系难中之难啦。 所以佢得嘅果报系应当嘅。 嗱，前面举十个例子，而家再讲道理， 亦即系积善嘅事同理唔可以唔知道。 先讲真假，即系乜嘢系真善，乜嘢系假善。 何谓真假？昔有余生数辈，谒中峰和尚。 中峰和尚系元朝时候嘅人，我哋对佢应该相当熟悉嘅。 因为时时拜嘅三时系念，就是中峰和尚编辑的。 这个是专修净土的一个方法。当时有一些读书人就是拜访中峰禅师了。 问曰：佛是论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。今某人善，而子孙不兴；某人恶，而家门隆盛。佛说无稽矣。 佛家时时讲，道家亦讲， 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 他们说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，这个是讲现世，现前的善人子孙不好。某人恶而家门隆盛，恶人反而家门隆盛。他们就说佛说无稽矣，意思就是佛法讲的果报与事实不符了。他们拿这个问题来向中峰禅师请教。 中风云，凡情未敌，正眼未开，应善为恶，指恶为善，往往有之。 一般人是肉眼凡夫，你的俗情，你的心底不干净，就是妄想执着还是很多，无为眼看不到事实的真相。应善为恶，指恶为善，是说善恶颠倒了，这个就叫做迷惑颠倒。往往有之，不单止这样的人在世间确实有，而且还很多添。禅师很客气，没有说很多，只是说有这种人啫。 不含己之是非颠倒，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？仲曰善恶何至相反？ 他不懂得自己反省，不辨是非，反而怨天尤人，话上天报应不公平。仲曰善恶何至相反，是话世间迷人，点解将善睇成恶，恶睇成善呢？ 中风令事言其状，一人为利言偶人是恶，敬人礼人是善。 中风大师就叫他们自己发表下了。那其中一个就讲，利人偶人是恶，就是打人闹人是恶， 敬人礼人是善，这些呢是那些学生自己讲的，是他们善恶的标准。 闹人打人是恶，对人恭敬有礼就是善。 中风云，未必然也，一人为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。中风云，未必然也，众人力言其状，中风皆为不言。因请问， 中风禅师就话： 你的标准不可靠。 一个人又讲了，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，即是说贪赃枉法是恶，廉洁有守有为的是好官。中风禅师又说：未必然也，众人力现其状，中风皆为不然。这些标准禅师都不同意，因请问，于是大家就请问老和尚： 我们的标准你不同意，你的标准讲给我们听下。 善的定义， 中风告之曰：有益于人是善，有益于己是恶，有益于人则偶人利人皆善也，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。 这个是佛法讲的标准，有益于人则偶人利人皆善也，是说若果做的事情可以令到别人得益，那就算是打他闹他都是善。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，所谓有意讨好巴结浅微之类都是恶。 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功，功则为真，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 咁就揾到一个真正嘅标准，呢、这个标准就係全心利益社会大众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呢、这个係善。 为大家造福，自己仲要得到相当嘅报酬，咁样係善里面夹杂住恶，亦即係善不纯。 呢度先讲真善、假善，后面仲讲埋圆满嘅善、不圆满嘅善，三集喺一齐。有半满，有圆满，有纯，有杂，都要搞清楚的。 所以诸佛菩萨世间圣贤没有想到自己，而完全是利益众人，那就是真善，就是圆满的善。 世间的人不讲哪个，我们讲一下范仲淹。范仲淹的行善即善，就是真实，就是圆满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那他从来都没有替自己着想过， 也没有替儿女打算一下， 一心一意只是知道为国家为社会造福， 甚至连自己的身家都忘记了。 我们读他的传记，他自己即善，一家即善，子孙皆知行善，自己做到宰相了，而五个仔当中有两个做过宰相，一个做过御史大夫，反而自己死的时候就买不起棺材。那他的钱去了哪里？全部都拿来做了社会福利事业咯。所以印光大师赞叹他说， 他的德行近似于孔夫子，他的家庭一直到民国初年800年不衰，子子孙孙都好，因为他积德积得厚。 我们今天行善，拿出自己1%2%的力量来行善，已经觉得自己是善人了，而且还要舍一得万宝，大家到佛寺来烧香布施，那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利润最大， 一本万利。 所以到佛门来烧香拜佛，心想着这个是一本万利的生意， 也就是今日布施1元，听日得到一个彩票中了10,000元， 是这种心态才到佛门里面来布施修善的。你说冤不冤枉呢？将佛菩萨看成真是连小人都不如了。 所以有很多人到佛门的时候 你见佢好虔诚拜佛念佛，但系佢自己唔好，佢嘅家庭后世都唔好，真正嘅原因就在此啦。 嗱，表面上睇嚟，好似唔系有心将佛菩萨睇成一个坏人，睇成一个接受贿赂嘅人，但系有意无意之间咧，佢就系有呢种心态。虽然唔系明显啊，其实系有呢个心态嘅。嗱，呢个系绝大嘅错误。我哋喺公家办事，要去拜托人，要送红包， 所以同佛菩萨打交道，亦都送红包。 而接受拜托嘅都唔系好人，咁佛菩萨接受红包，亦都接受贿赂，亦都唔系好人啦。呢、这个罪啊就重啦。 又根心者真，杂积者假；又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，皆当自考。 根心系从真诚里面发心嘅，这个是真善。 如果是我们同人家去做，不是发自于真心，那就叫做假善。 无为就是没有希求，没有希求的善是真善，行善而有所求就不是真善，就是有为了。皆当自考是说自己要考量，那什么是真善，什么是假善，我哋一定要从心底里面去区别，先至知道自己系唔系喺度行善。贪财妄取系恶，而中峰禅师话： 未必然也。 如果取得系为咗做好事利益众生，咁都系善，唔能够算系恶。时时有一啲经商嘅同修嚟揾我讲： 五戒里面嘅不妄语，佢哋不能持。因为做生意日日打妄语，希望将别人荷包里面的钱呃到自己的荷包里面来，不打妄语怎么做生意啊？ 我说真正行菩萨道未曾不可以啊。那现代的人，你劝他行善他不肯，呃他他肯，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菩萨心。如果用这种手段， 当然这个是一种非常手段， 将他的钱财呃过来替他做好事，你就是行菩萨道了。如果将他的钱呃过来自己贪图享受，就是恶了。凡夫不知道做好事，不知道行善，我们替他修善，替他修福，那是好事。 所以单单看表面，确实善恶难分。 善恶在心底，即是积大善建大功，都要从心底上去修。尤其是大菩萨外表上不露痕迹，不注重小节，纯粹是利人济世， 所以他的观点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。 何谓端曲？今人见谨愿之事，类称为善而取之。 端是端庄正直，曲是委曲婉转。今人见谨愿之事，类称为善而取之，是说见到为命是从的，恭恭敬敬顺从的，就说这个人是好人。现在一般在位有权的人，想用人都喜欢用这种人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听话， 叫他怎样他就怎样，认为这种是好人，喜欢用这种人，所谓愿意用奴才。 因为奴才听话，一日到晚对你好恭敬，将你侍候得舒舒服服。 圣人则宁取狂倦，至于谨愿之事，虽一向皆好，而必以为德之策，是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 大圣大贤他们用人不用向愿谨愿，向愿之事是一般人讲的好人。圣贤用人才，人才倔强傲慢，有时候无礼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有一技之长，值得骄傲，有时候不一定能够顺你的意。 但是这样的人能干，办事能力强，那种所谓的好人，人是好人一个，但是办事能力不强，墨守成规，不能够自动自发做事情。所以圣贤人宁取狂倦， 因为狂捐之人勇于进取，不拘小节。 至于谨愿之事，虽一乡皆好，而必以为得之策。这种好人呢，往往不明事理，不辨是非， 所以是得之策。 德是风俗道德，往往都被他们不知不觉当中破坏了。是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大圣大贤的善恶标准和世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即使在佛门中，大乘的善恶标准和小乘的就不一样了。小乘着重在事相上， 所以小乘人守戒守得很严格，一点都不敢犯。 大乘人你看他好像是不拘小节，所以小乘人看不起大乘人的。 其实大乘戒在心底，小乘戒在事上。 前面讲的三种改过的方法，小乘从事相上去改，大乘就从心底上去改，不一样的。 所以小乘就是谨愿之事，大乘是狂捐之人，成就亦都不相同。 譬如说大乘好像是不持戒，其实不是这样，他心底清净平等，人家往生的端上站住走，坐住走，冇病冇痛，咁咪睇到结果啦。嗱，中国历代大乘修学，明心见性，了生死，出三界确实有唔少噶。各位喺高僧传、神僧传、居士传、善女人传都能够睇到。 而善女人传系专记载在家女居士佢哋修行嘅成就。 所以小乘唔了解大乘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是非善恶的标准不相同了。 推此一端，种种取舍，无有不谋，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 这个是真善定是假善，我们很清楚就能够辨别。天地鬼神与圣人的标准相同，而不是与世俗的标准相同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天地鬼神和圣人的用心见解是一样的。 凡欲即善，决不可逊耳目，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，顺是济世之心则为端，久有一毫未世之心即为曲，顺是爱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曲，顺是敬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玩世之心即为曲，皆当世变。 我们真正要发心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发心度自己，首先不可逊耳目， 亦即是绝对不可以贪恋五欲六尘，一定要看淡。 五欲六尘看不淡，你的自私自利的心就断不了，因为自私自利的意识是恶业的根源。 而由恶根所做的一切善，这种善亦都会变成恶。 所以世间人讲的那些善，中峰和尚都不同意，就是这解了。那不同意的根源就是你还有自私心， 有私心所做的一切善事都希望获得自私的利益，这样的善就不真不顺。 所以先要将五欲六尘看淡，然后逐渐地舍弃，不受五欲六尘干扰，这样呢，自从心源隐微处，就是没有人见到的地方，念头自动的地方，就要觉察。默默洗涤，洗涤就是洗心， 亦即是无量寿经讲的洗心逆行。 逆是换，改变，改变我们以前不善的行为，心地干净光明，才充满智慧。顺是济世之心则为端，只有一个念一个心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他明理，帮助他破迷开悟。只要他明理破迷开悟了，他自然就会知道要断恶， 要修善噶啦。 所以佛法在世间嘅第一大功德，就系帮助人认识宇宙人生嘅真相。 都认清啦，十法界你愿意取边一个法界，随心所欲，佛唔干涉， 佛亦都唔勉强。 佛唔系话佛好，你哋都要成佛，佛冇咁嘅要求。佛只系希望你哋成佛， 但系绝对唔勉强你哋。 愿意来生做人，佛就教你做人嘅道理；愿意到三恶道，就搞贪嗔痴到三恶道。佛唔会去阻扰我哋嘅， 亦都唔会帮助我哋。 佛只教人破迷开悟，这个咧系纯真，所以呢个叫做端。九有一毫微细之心，即为曲。微简单咁讲咧，就系巴结讨好群众之心，取得世间名闻利养， 亦即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求取名闻利养为目的。 他所做的一切善事善行都是曲，不是端。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换世之心即为曲，皆当世贬。处世的态度应当谨慎，慎就是慎重，待人接物处事都要用谨慎恭敬的态度。 而换世不公是错误的，不可以不辨别清楚。 何谓阴阳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 何谓阴阳？这一样亦都很重要的。古圣先贤都叫我们要积阴德，那什么是阴德呢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。你所做的善事善行大家都知道了，人人看到都赞叹你， 而赞叹就是福报。 政府表扬送个匾额给你，说你是好人，你做了很多好事，果报都报晒了。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无论做了多少善事都好，不需要被人知道的，那善果永远就积在那里。而不求现报叫积善，如果别人知道了，善就积不住，随收随报，到后来一些善果都没了，反而做了很多恶。 当恶慢慢累积，越积越多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 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世名，名亦福也。名者造物所忌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富者，多有其祸。人之无过咎而横披恶名者，子孙往往造法，阴阳之际微矣哉。 阳善享世名，名亦福也。现在我们讲知名度，知名度就是名。人贪名好名，名亦都是福报之一，为善这样就报失了。 而且名者造物所忌，造物是讲天地鬼神，亦为世人所嫉妒。 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富者，多有其祸。其祸就是有非常的灾难，你的名和你的德行不相符，灾祸随之而来。人之无过咎，这个人没有什么过失。 而横披恶名者， 别人都嫌弃他、冤枉他、侮辱他，但是他并没有什么过恶。子孙往往就法，阴阳之际微矣哉。所以积功累德，自己默默地去做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亦都不必要人家赞叹恭敬，人家越是不满意，越是妒忌，越是毁谤越好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些毁谤障碍的出现是烧自己的罪业， 罪业都报晒了，那你的善德越积越厚，后来果报就大了。所以子孙往往就发，就发就是突然间发达。我们细心地观察今日台湾很多发达之人，他们的先人多数都是这类的。 当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真正晓得阴德的可贵。 何谓是非？鲁国之法，鲁人有属人臣妾于诸侯， 皆受甘于苦，只共熟人而不受甘。 是非好难辨别，因为我哋世间人嘅标准同圣贤人嘅标准都唔相同。鲁国之法，春秋时候鲁国嘅法律，鲁人有熟人，臣妾于诸侯，皆受甘于苦。苦咧系官府，呢、这个人点解会去到诸侯屋企里边做臣妾呢？ 臣妾就系下人， 因为都系有罪犯法嘅人，分发喺达官显要家中服奴役， 所以只要有人肯拎钱将佢赎翻嚟，就等于替佢缴付罚金，佢就可以恢复自由，咁就系好事啦。 政府奖励社会上有钱嘅人做多啲好事，能够帮助呢啲人恢复自由，等佢改过自身，重新做人。只供赎人而不受金，系话只供由诸侯嘅家中将个佣人赎翻嚟，政府嘅奖励佢唔接受。 孔子闻而恶之，若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举事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，非独识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受甘则为不廉，何以相属苦？自今以后，不复属人于诸侯矣。 子贡唔接受政府嘅奖励，孔子听咗好唔高兴。若赐失之矣，赐咧系子贡嘅名，老师叫学生系叫名嘅。孔子话： 赐，你做错咗。 夫圣人举事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导可施于百姓。呢、这个就系圣人嘅是非观念，同世人唔一样啦。嗱，佢睇嘅系整个社会，希望建立良好嘅风俗习惯、道德标准。 所以圣人嘅教导系普遍为老百姓所建立嘅，而唔系为个人。 如果单单以佢个人嚟讲，子贡呢种做法是难能可贵，值得赞叹的。 但是他将风俗习惯破坏了，他的过失就在此了。 非独识己之行也，不是为某个人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这里是说在当时鲁国社会上贫穷的人多，富有的人少。受甘则为不廉，何以相属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复属人于诸侯矣。政府的奖励对一般百姓有鼓舞的作用。今日子贡不接受奖励，大家称你是好人。那如果以后有人做这种事情，政府的奖励他们也都不敢接受了。 如果一接受，人家就说是为了得到奖励而做的，于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。这样政府一个这么好的制度就因此被破坏了。 如果要鼓励一般人都行善事，子贡应当要接受政府的奖励，不是为了个人，而是为社会大众。这个呢是圣人与常人见解不同处了。 子路请人于溺，其人借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至今鲁国多请人于溺矣。 子路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跌了落水，就来浸死了，就下去将他救上来了。之后这个人送了一只牛给子路，感谢他救命之恩，子路就接受了。孔夫子知道了之后就好欢喜，赞叹子路说： 从今以后，鲁国人多请人于溺矣。人有急难的时候，勇于救人的人就多了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被救的人一定会感谢，而救人的人他亦会接受感谢，这样是鼓励大家救助灾难。 自俗眼观之， 子贡不受金为忧，子路之受牛为劣，孔子则取由而绝次焉，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言行，而论流弊；不论一时，而论久远；不论一生，而论天下。 这个是孔子的真实教诲，应当切记深思笃行的。孔子则取由而绝次焉，孔子的看法和世间人啱啱好相反，他赞叹子路而不赞成子贡的做法，这个呢是有好深的道理的。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言行，而论流弊；不论一时，而论久远；不论一生，而论天下。你看看大圣大贤眼光看得几远大，看得几深微，凡夫眼光浅近，只是看到眼前，不知道他的行为对于后世的影响的。我们要为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来设想，于后世的历史来观察，这样呢你的看法就完全不相同了，你就会知道孔夫子的看法是正确的。 所以善恶不能够只看眼前言行，要晓得他对于历史、对于后世久远以后的影响是正面的亦或是负面的。 言行虽善，而其流足以害人，则此善而实非也。 言前表面上看是善，实际上是不善。是一个人是善，是一时是善，是一个社会是不善，在后世是不善。 所以佛法里面讲善恶就不讲言行， 因为今世善不是真善，后世善生生世世都善，佛讲这个才是善。 而现在是善，来世不善，后世不善，要到三途地狱去，那就不是善了。 要这一世善，来世善，后世更善，这样才叫做真善。 言行虽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言此就一节论之矣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当抉择。 子路接受人家的牛好像是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子路接受牛呢，这个是真善。言此就一节论之矣，这个是一件事情来讲明什么叫是，什么叫非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当抉择。什么叫道义？什么是礼敬？什么是信用？什么是慈悲？这里里面都有是有非，如果不能辨别，往往自以为行善，其实是做了大恶。讲修福，没有智慧的人又怎么修福呢？ 所以一定要有福，要有慧，没有福慧，想修福亦都修不到福。 何谓偏正？昔吕文治公初辞相位，归故里，海内养之，如泰山北斗。有一乡人醉而利之，吕公不动，为其仆曰：醉者勿与教也，闭门谢之。余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狱，吕公此悔之曰：使当时稍与计较，送公家责治，可以小情而大戒，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口，不为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，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 吕文以公告老还乡，就是现在讲的退休了。古代的制度，宰相就相当于现代的行政院长了。虽然退休，他的德望功勋为世人所敬仰。泰山北斗是比喻高的意思。有一乡人醉而利之，吕公不动，为其仆曰：醉者勿与教也， 闭门谢之。是说同乡有一个人饮醉了酒，牢骚满腹，遇到吕先生就闹他。吕先生做个宰相，量度大，有涵养，就不同他计较了。吕先生同他的佣人讲， 他醉了，不要同他计较， 就闭门借住了他，亦都不在意。余年其人犯死刑入狱，过了一年，听说这个人犯了重罪，判了死刑入狱了。吕公始悔之曰，吕老先生才后悔上一次遭遇的事情处置错了。他说，使当时稍遇计较，送公家责字，可以小情以大戒。是说当时如果同他计较，捉他去监牢运几日，使他警戒收敛一些，可能不至于犯了今日之死罪。当时子欲全心于口，不为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，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这种例子太多了，所谓善心做了大恶了。尤其是现代一些年轻的父母，对待儿女溺爱，到儿女长大成人了，就不孝顺父母，为非作歹，父母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。 所以细路仔就要从细教起，所谓孝成若天性，细的时候如果不严加管教，长大了之后就无法指教了， 必然是背叛父母，父母对他们稍微有些不好，他们就不满意，到时就不得了了。从前中国古老的刑罚里面有一条法例叫 亲权处分， 就是如果父母说 我这个仔不孝，你将我的仔判死刑杀了他， 法官会马上判，什么都不用审的。 亲权是第一等处分，所以以前儿女怕父母，父母如果去告状，法官不审就定案了。 父母说给他坐三年监，法官就马上批准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个是父母之命，是无话可说，亦都不用审。 大家都认为这样是绝对正确的。试问哪个做父母的不爱惜自己的儿女呢？父母不爱惜你，那你在社会上就不能够做人了，社会自然就不要你了。亲权处分好像在民国二十几年还有的，以后就废除了。那这样的一条法律的确儿女就不敢不孝的， 因为不孝国家法律要治罪的， 而且还没办法请律师的，不能够请的， 因为亲权是不得辩护的。 这个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反省去深思的。 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如某家大富直税荒，穷民白昼抢粟于市，告之怨，怨不理，穷民越是遂施执而困欲之，纵此定，不然几乱矣。 遇到荒年收成不好，穷民白昼抢粟于市，粟呢就是粮食，贫民到处去抢劫，告之怨，怨不理，到县政府告状，县政府怕群众暴乱，不敢阻拦，穷民遇事，抢劫的风气越来越盛，县官亦都理不掂，咁点算呢？遂施执而困欲之，纵此定。于是呢，呢啲大富人家，佢哋自己就将呢啲抢劫嘅人捉嚟，私自用刑，将事情平定咗啦。如果事情平定，不然几乱矣，几乎地方就发生动乱，就不能收拾啦。呢个系以恶心恶行对社会做咗一件好事。 做善者为正，恶者为偏，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，不可不知也。 乜嘢叫正？乜嘢叫偏？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。善心系正，恶事系偏。好似前面所讲的吕老先生，就是以善心做了一件恶事， 这样就是正中篇。 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重正也，不可不知也。但是善恶的标准都要由对社会、对世道人心的影响而论断的。那如果说他们来抢我们家的粮食，员官都理不掂了，我家用人多，我们组织起来反抗，将暴民制止，用刑罚加诸于他们，这个是私刑了。那这个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，他做了一件什么善事呢？ 就是对社会安定帮助很大，使到暴民不至于危害地方，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。 这个是为了私心替大众做了一件好的事情。 这个就是偏中正。